社署派发的100万个口罩是派给院舍的员工使用，另外都有市民捐赠口罩给服务使用者，日后会向日间服务单位派发口罩。选管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咨询公众一个月，其中有特别需要的选民，例如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或者可以优先投票。另外，选民领取选票的时候，可以查看自己资料是否已经被划线。进入点票站监票的人数也都可能有限制。被问到是否被支持建制派的长者优先投票，主席冯华表示，投票站主任以往都会弹性处理有特别需要的人士。他强调会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一定没有政治考虑。他又说监票的过程一定被公众参与，人数限制不能够过犹不及，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预料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发展为冷风，并在明天早上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0点，跌976点，总成交金额1,25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14.2；阿里巴巴195.4，跌8.4。中国平安84.2，跌3.5，汇丰控股49元，跌1.65，友邦保险72.05元，跌4元，中国海洋石油8.87，跌1.75，美团点评97.1，跌3.6，建设银行6.21，跌1.4，小米集团12.2，跌7.8，中国移动58.65，跌1.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89，瑞士法郎8.417，澳元5.083，加元5.698，新西兰元4.872，欧元8.8715。每百日元对港元7.5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5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8点，跌1,050点。港金现价报15,50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26美元，卖出1,6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就唔系话好塞车啦。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你特别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公主道过海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那段多车的，龙尾去到近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平汇街因为路面下陷，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和安宁路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的。有几条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就是68号 A、76号 K、968X、K66、K68 和 K73。另外在港岛方面，中环的耀星街有道路工程，耀星街去上环方向的慢线都是暂时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for life.

嚟自 Mirror 嘅呢位成员阿 J 有佢新嘅派台歌，作品嘅名字叫做《水形物语》。 You love the hell out of me, and heaven's where we could be. I've stood on the edge of love, but never took the lead. You took my armor off and did it delicately.I let my guard down to show you it's underneath. Thank God that you were man enough to come answer my mama's prayers. You asked the question, I said yes, but I'm scared. Cause I've never worn white, but I wanna get it right. Yeah, really.60 years with a full family tree. I do give my blood, sweat, and tears to reach your destiny. I do, cause love is a minefield. Let's take this walk, baby. I do, cause at the end of it all, I choose you and you choose me. Thank God I was woman enough to.Father's prayers. You asked the question, I can tell you were scared. Cause I never worn white, but I wanna get it right. Yeah, I really wanna try with you. No, I've never worn white, but I'm standing.It's so easy to surrender when you finally find forever. No, I've never worn white, no, but I really wanna try with you. Katy Perry 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啊，有阵时当你见到一个出口嘅时候，你可能啊踏出去之前，你都会有一啲嘅挣扎，究竟我应唔应该行呢一步呢？因为你可能会对于将来嘅风景，你都会有一啲嘅担忧喺中间。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形容紧就系嗰一种系噶啦，佢求咗婚噶啦，应唔应承好呢？最后当然都系 say yes 嘅。嚟自 Katy Perry 有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Never Worn White。踏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啦。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相信爱就是等待， 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游外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 頭先 Katy Perry 嗰一種愁緒啦，嗰一種少少擔心啦，呢一首咧真係喺開始一段關係嘅時候咧，你聽嗰成個感覺係輕鬆好多嘅。可能有 Ian 陳出現啦，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有一種嘅喜悦喺中間。有一种嘅轻松喺中间嘅，嚟自 Ian 呢一首《正式开始》。 想拣一天阴天海边，又预约你出发点。灯不太亮，或更令你在意。想拣一张飞毡，飞得较远，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挂念重相见。不想当礼拜太好，心底都给你表露，通通计算不到，冲击会到。早深知我未够好，总差点恋爱深度。你有点浓，难平复别再变多。Yes,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拣一出鬼片，我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灯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解你烛光花灯走至协要你而失眠，或者需到吊着看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一使你句颠倒不必懊恼，不需等节日倒数都可收心跳速度，扫去烟雾，能遇能变始终。Been thinking 人啦，咁啊，但系其实咧，另外一位 Mirror 嘅成员咧，近排都有佢嘅新嘅派台作品嘅，乍眼听落去咧都系少少 sweet 啦。本嚟有 Anson Kong 嘅呢首新歌，个名叫做《特登》啊，一种先入为主嘅感觉就系、是，咦，应该都系情歌嚟嘅，除非佢 friend 送咗你咯。关系都是几难得的，一个明白你的人啦。咁当然最幸福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找到你的 soul mate， 而佢同时间都是你的另一半，咁啊，真系非常之正，系咪？但系如果俾你拣，佢只可以是你其中一个嘅身份嘅啫。一系咧就系 soul mate 嘅关系，一系咧就系另一半嘅关系。世事冇咁完美嘅，你会点拣呢？欢迎有林义文加埋六号超友谊。三点半钟之前咧，我哋有呢首嘅新歌。一男一女的合唱啦，揾嚟有 SCA 加埋 Justin Timberlake 嘅新 single 名字叫做 The Other Sid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康泰旅行社决定取消今日至三月三十一号期间出发的所有泰国旅行团，已经报名的顾客可以选择转团，保留团费六个月或者退团。康泰表示，虽然泰国政府对香港入境旅客实施自我隔离的限制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不过在评估形势之后，知道顾客有所忧虑，因此逐出有关的安排。至于四月一号或者以后出发的泰国旅行团，会在稍后安排。泰国政府旅游局香港办事处今日公布，由港澳等地区的入境的旅客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隔离十四日，隔离的详细安排会进一步更新。工联会表示，目前有99宗突急个案滞留在湖北省未能回港，涉及300人，包括婴儿和长期病患者，希望政府尽快安排第二批包机，以及积极考虑其他机场的包机或者高铁等交通工具回港。内地咨询服务中心副总主任邵建波说，现时工联会有超过10宗个案涉及有滞留当地家庭面对婴儿奶粉需要，指出在限奶令之下，香港未能寄奶粉到当地，加上湖北省内交通中断，快递服务暂停，即使在网上订购都难以送达。工联会又说，有来自荆州、荆门和黄冈市的求助个案，昨日开始陆续收到入境处的来电和微信核实个人资料，和首轮包机情况相似，期望政府尽快公布第二批包机的详情。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社福支援，以及受资助非政府机构的防疫措施和运作。社署副处长林家泰表示，署方已经将100万个口罩分两批提供给1280个住宿照顾服务单位，包括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亦都提供多项的特别津贴给安老院舍等购买防疫装备和用品。委员会副主席邵家臻关注，社署能不能够确保服务使用者和员工有足够的口罩。林家泰说，社署派发的100万个口罩是派给院舍的员工使用，另外都有市民捐赠口罩给服务使用者，日后会向日间服务单位派发口罩。北韩今日早上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三枚不明飞行物，南韩军方说维持警戒态势，青瓦台总统府说北韩的举动无助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努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飞行物怀疑是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和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日早上从东部咸镜南道宣德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三枚飞行物，是自上星期一起的第二次发射，飞行物的飞行距离大约20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大约50公里。日本政府说，飞行物飞行第100至200公里，推测已录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1点，跌1124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7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9蚊，跌16.8；阿里巴巴194.2，跌9.6。中国平安83.75，跌3.95；汇丰控股48.95，跌1.7；友邦保险 71.5元，跌4.5元。中国海洋石油8.8元，跌1.82元。建设银行6.18元，跌0.7元。美团点评96.3元，跌4.4元。小米集团12.02元，跌9.6元。中国移动58.35元，跌2.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元，日元102.09元，瑞士法郎0.921元，澳元0.656元，加元1.366元，新西兰元0.628元，人民币6.949元，英镑对美元1.318元，欧元对美元1.14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8点，跌1,050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0.64美元，卖出1,68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附近，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少少。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有个新的临时封路，要提提揸车的朋友。荔枝角那边因为有些紧急的水管工程，现在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丽街的中快线封了路，而长丽街去荔枝角道近住荔枝角道的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因为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和长丽街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点。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路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元朗的平汇路因为受到路陷影响，近住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那段的平汇路封了路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需要改道行驶，妈横路就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衣物呢，就如果是着过呢，要适当处理啦。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如果是有着过去医院的呢，就最好呢就回到家之后呢就即日整体了它。如果是一些可以用漂水的，着过医院那些回来呢就即日呢就用一些稀释漂白水用番碱呢整体了它。其他一般日常穿着的衣物呢，不是说去过医院的话呢不需要太过担心的，就好像平时日常那样用番碱啊或者洗洁精呢清洗。那一般老友记呢通常就如果是两三件衫呢就或者会是每日洗啦，咁如果有啲係储埋用洗衣机呢就或者两三日储埋，然之咁样正常咁样用番碱洗呢係已经足够㗎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希，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将安心二数同一乐听咗有下次，刺激终身无疑窝，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旧新，我对你满意。 骚动音乐，请嚟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噶啦，有 Edgar，Hello，Hello， 你好， 你好 Edgar， 喂，有呢首新歌，虽然就系派台嗰一日咧，就系都宣布咗就系你嘅 concert 啦，就系要即系暂时就系 postpone 一下啦，系啦，咁因为疫情关系啦。 但是嗰日其实都同时间派咗呢首新歌啦，咁就因为其实知道出呢个消息之前，其实二月头开始其实已经准备紧一啲新歌俾大家，咁亦都希望今年可以出到呢一只碟啦。咁陆续亦会有新歌啦。其实咩呢首歌系自己第一次去写一啲即系 electronic 少少嘅快歌，咁亦都迎合翻我本身个 concert 里边有一 part 系叫 Mad Dream 嘅。咁呢首 Mad 就系 Mad Dream 里边嘅一个 theme song 咁样嘅。 哦， 系啦。跟住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编曲有天妈啦。分词就林日玲啦，帮我填咗一个好轰烈嘅一个爱情故事啊， 好轰烈， 咁亦都令到我可以喺个 MV 上面亦都发生咗一个好轰烈嘅爱情故事啦。系啊，今次系因为想贯彻翻，其实三个 MV 都系有一个好似迷你电影咁少少嘅一个 MV 嘅，咁所以今次呢一个 Mad 嘅 MV 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即系啲打斗场面啊，第一次去 action， 即系 action theme 啲嘅， 系 一个一首歌咯，系啊。 OK， 因为我就咁听咧，再加埋林忆莲填歌个词咧，一嚟就系雷电劈断了马路啦。 系啊， 咁我一听嘅时候，再加埋，因为我系觉得几有嗰种嗰啲英雄电影咧，打到飞天咧。嗰啲 feel 嘅， 其实 无论点都好，我都要爱你噶啦。咁 系啊，呢一句歌词其实佢系因为 Superman 系 嘅 bridge 填翻俾我噶。 哦，系啊， 系啊，由咁样开始噶。其实呢一个故事系啊。我觉得自己一个几新嘅一个，因为第一次去写快歌啊，都花咗好多时间去写呢首快歌。咁我发觉因为自己比较其实 melody 通常写 melody 先嘅， 系啊， 咁但系通常快歌都系即系写个节奏先。咁今次呢一个系我谂对自己嚟讲一个新嘅 challenge 啦，同埋发觉哦，原来唱快歌都有啲唔一样嘅，原来个设计上 系， 咁就好似重新去了解啊，究竟唱快歌嘅自己系点样嘅咧？即系用嘅腔，所以其实今次呢首歌用咗好多唔同嘅腔去试咯，去揾究竟 Edgar 唱快歌嘅 taste 应该系乜嘢咯？ 咁因为系同阿舒，因为舒文都系你监制啦，一路都系合作开啦。咁佢知道你话，Edgar 你想识快歌？佢头听到嘅时候，佢话好啊，去啊，定系有种睇下你写啲咩出嚟先嗰种感觉嘅咧？ 佢哋都想，其实一路想我有快歌嘅， yeah. 但系咧，我就一路都冇 take up 呢个 challenge， 因为知道自己应该会需时好耐嘅。 系， 咁就真系整咗半个月呢首歌。 系， 无论嗰个编曲上面啦，编曲上面，因为今次又系，你知道我啲歌都系平时都系几次嘅啦，咁今次系发觉哦，原来编快歌系真系要好 detail 咯，系啊，咁亦都系逐个细节咁样同个编曲人讲去解释啊，因为今次就算同舒文嘅默契好多都好啦，咁但系做快歌大家都系第一次啊，即系喺我身上系啊，咁所以就。溝通上面係好逐拍去做咁樣咯，係啊。 因為我記得咧，上次阿 Tima 同你做咗啲 remix 噶嘛， 系啊， 嗰陣時我記得有個 reference 係好似 Sailor Moon 咁樣嘅，咁咁然之後，但係今次延續嗰種 sound 咧，我覺得都好有嗰一次嘅 remix 嘅嗰一種嘅延續嘅感覺喺中間。 係啊，有啲 retro bass 嘅嘢，其實亦都有一啲好似，其實佢個吉他個 sound 都係幾，因為我哋。編曲嘅時候我話天媽你可唔可以幫我諗一啲少少 perfection 咁樣嘅嘅sound嘅嘢啊，喺個吉他上面，咁佢就加咗first 嗰個吉他，咁就係比較即係好似cheeky 啲嘅嘅感覺，即係去到 chorus 先至係比較即係行啲啊電啲啊咁樣囉。咁但係我發覺其實呢首歌我自己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向，最後決定用電子方向去編呢首歌，因為其實加過好試過好多唔同嘅試驗，例如用吉他啦，用啲 lighting 吉他啊，可唔可以做到呢一首歌？咁試咗好多個方向，就決定因為跟個 concert 個 film 嘅時候，不如試下玩電子嘢啦，真係。咁就逐啲去編啦。 係。 咁今次 係 啊， 所以嗰陣時你話拉丁吉他其實都係希望係朝住快歌㗎啦，即係可能係 Camila Cabello 啊，即係嗰類而家好興一啲 Latin flavor 嘅嘢，嗰類 dance beat 嘢。 其實一路我自己都想做一啲拉丁少少嘅吉他嘅嘢嘅，再加埋電子嘢咁。係係。咁但係其實我發覺原來做快歌嘅時候太多嘅唔同嘅方式可以去做，同埋太多唔同嘅選擇可以做啦。咁一路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係幾實驗性嘅，係、 yeah. 幾 experimental， 因為我都揾緊自己嘅快歌係究竟係點樣咧。但係其實收到呢份詞自己好中意啊，因為好似未試過有一份咁轟烈嘅歌詞啦，係啊， 好轟烈啦，即係就算個 church 唔俾我又要去，我冇曬朋友我都要去咁。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好中意 team 啦，編曲頭頭嗰嗰個 intro 嘅 piano 啦， 係。 其實初初係冇嗰個鋼琴存在噶， 係啊， 係啊，因為其實本身個編曲寫一嚟就已經入 beat 噶啦，但係我話其實我自己腦海中想要嗰個 story 係其實。可唔可以讲一个女仔系好忐忑，去选择咗呢个男生，但系身边所有嘅人都唔中意佢嘅，咁但系呢个女仔就好犹豫，但系又决定咗跟佢走啦，但系有少少不舍，但系要离开所有人，同佢越走高飞嗰种感觉，嗰种忐忑嘅感觉，跟住佢就帮我写咗 intro 嗰个 piano 咯。 所以令到嗰个电影感系增加咗一啲噶， 系嘛？ 系啊， 所以我哋其实今次。导演是阿 D 啦，即 系 帮我拍 Everyday 嗰、那个。其实我真系啱啱先至拍完呢个 MV， 所以但系我其实我好期待呢一个 outcome，因为真系好多新嘅尝试系。 来我店拍片要马路，披肩站给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户中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好好奇，咁究竟中间嗰啲打斗场面系打斗啲乜嘢咧？ 今次有，因为有两个男主角嘅， 哦， 咁就有角色设定系比较多追逐嘅场面嘅。 系，我冇噶啦，你应该咧，你跑呢一个嘅 signature 已经系深入民心噶啦，即系无论所有嘅 MV 导演都好中意你去跑，你飞去意大利你又要跑，你而家Mad 呢个 MV 你又系要跑。 系啊，唔知点解啦。 喂，咁但系你 enjoy 嘛？即系成个系今次录音啦、唱啦等等嘅过程，因为始终系新嘅尝试嚟噶嘛，对你嚟讲。 系啊，我好 enjoy， 因为特别系我觉得今次拍呢个 MV 啦，因为上次 Everyday 亦都系自己第一次去做一啲惊栗少少嘅表情啦，应该话要演呢啲嘢啦。今次其实Mad 呢一个女生系好佢係一个好温柔嘅人嚟嘅本身，但係就係因为呢个男仔令到佢改变咁样嘅，咁所以其实里面要做嘅嘢啊、场景啊、设定啊、所有嘢啊，其实都係好 push 我 comfort zone 嘅，咁亦都係俾一个挑战我，但係我其实好信任佢，因为其实经过咗 everyday 嘅合作之后，其实我都好期待佢嘅制成品或者佢脑海里面出嚟嘅 story 囉。係 呀。ok。我记得上次你上嚟嘅时候呢，唔知讲緊咩嘅时候，阿琼话我好期待你第时会唔会系做打落，因为你吊威呀。 讲中咗。 咁然之然之后你终于可以将武打嘅气氛加喺你嘅 music video 度啦，咁样。 系啊。 咁我几咁现在几时出街呀、啊、呢、這个 music video？ 应该希望今个月中出到街啦。 OK， 即系三月中嘅时候就可以睇埋你系 Mad 呢个嘅 music video 啦，咁样。 系，冇错。 喂，咁嚟紧陆陆续续系咪预计今年就头先你话讲啦，其实都已经有几首歌准备好啦，咁啊陆陆续续今年都会派上台同埋发表噶啦，咁。 系啊，其实而家已经开始录紧一啲新歌啦，咁呢一只碟里边其实自己会几得意嘅，因为今次嚟緊嗰啲歌嘅填词人呢，其实都系自己一路想合作或者有一啲諗法去同佢哋傾，咁亦都系一啲方向自己系新尝试嘅喇。咁係喇，几期待呢隻碟嘅诞生，亦都几期待再将呢啲新歌嘅元素摆落我嚟緊呢个 show 嗰度。 OK， 同埋就系睇下今次试咗一首快歌啦，今次个三就系咁啦，咁嚟緊 Edgar 会唔会再挑战多啲系快歌但系有唔同 genre 嘅快歌呢，咁 就拭目以待啦，可以。 系。 喂，咁啊，期待睇你个 music video 啦。咁啊，到时就同埋睇下你嗰啲武打场面啊，诸如此类啦。同埋期待你可以快啲开翻个 show。 开翻个 show。嗯 ，thank you。 OK， 喂，今日多谢 Edgar， 多谢你。 好，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餐厅玻璃倒映见你又抱紧，引诱我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幸运各于一起， Every day just every day 一直回味，前度怎忘记得起，心不曾死。 拒绝邮轮靠岸，邮轮于是驶回新加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局同旅游局发出联合公告话，邮轮将会在听日停靠新加坡码头之后，乘客同船员落船之前要接受健康检查，所有入境新加坡的旅客都要量体温。公告又话，根据邮轮通报，船上的乘客没有人发烧或者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病征。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预料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发展为冷风，并在明天早上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 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7点，跌1,098点，总成交金额1,5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7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6蚊，跌19.8；阿里巴巴193.5，跌10.3；中国平安84.1，跌3.6；汇丰控股48.85，跌1.8；友邦保险71.45，跌4.6；美团点评95.85，跌4.85；建设银行6.22，跌1.3；中国海洋石油8.77，跌1.85。小米集团12.06，跌9.2；中国移动58.85，跌1.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239，瑞士法郎8.392，澳元5.092，加元5.696，新西兰元4.877，欧元8.8855。每百元对港元7.6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64。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8点，跌1,050点。港金现价报15,5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0.49美元，卖出1,6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那边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荔街的中线和快线，以及长荔街近住荔枝角道的快线，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你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车多，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跟住开源道应该是近住观塘工业中心那里是多车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都是有少少车龙，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红桃道出去敬业街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处、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阿新，我都是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的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生活中的感觉美 好的一些感觉，整换声迹去何？以歌声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晴姐大赠送啊！ 系啊，今日要讲两首歌啊！ 系啊， 但系呢两首歌咧，其实都系内地嘅一间电影公司做嘅电影入边嘅电影歌曲。 系 咁想同大家介绍咧，反而系呢一间内地而家做电影嘅呢间文化公司啦。 系， 我觉得而家应该算系内地喜剧最 top 嘅一间公司嚟噶啦。咁应该话佢哋五年嚟咧，由2015年开始，每一年都有一部嘅喜剧电影推出嘅咁样，咁都可以保证到个质素同埋票房噶。 OK， 有冇香港上嗰啲噶？少啲， 我冇留意有冇香港上。 Fine， 问下我哋。 就算有可能系咯，我哋问翻二台院士。 系。 同埋其实我谂喺香港的，而且确唔系好多人有睇过，因为其实佢嘅笑点都几内地嘅。 系唔同 嘅 真系。 系唔同噶，因为都系讲人性嘅，即系贪钱。你喺貪錢嘅過程當中一些，搞笑的一些論盡的事情，但其實文化背景是相當之內地的， 哦， 所以我覺得未必很重香港人的笑點的，okay， 但是這間公司真的很厲害，其實最開頭它只是一間話劇團，佢近幾年咧就係將佢話劇嘅劇本做咗一啲修改，將佢變成電影嘅劇本拍出嚟。 哇，可以， 好叻啊， 可以幾？ 几灾难系咪？ 可以噶， 系啊， 即系观众未必会受落噶嘛。 都系， 即系香港曾经都有试过一啲咁嘅贺岁片档都试过啦。 系， 系咯，即系将 musical 摆做一个电影版本，观众又惯唔惯去咁样睇咧？可以系唔同噶嘛。 系，但系近几年香港贺岁片最中意系咪？最中意食老伴啊？唔系咩？ 哦，系啊，系 卖情怀啊，食老伴啊呢啲啊嘛，唔系咩？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哋劲就劲喺佢哋真系知道一出电影好唔好，那个剧本系入门嚟嘅。 系， 咁，那个剧本我睇咗几套啦，我都觉得。个故事系写得合理嘅，同埋嗰啲笑点咧，你见到系铺得都密嘅，即系你见到佢好俾心机去铺嗰啲笑点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吓，好感恩嘅一样嘢就系佢带挈咗好多舞台剧演员去做电影，咁，然之后就爆红啦。因为其实，我上网 check 翻佢哋呢五套电影啊，最低个票房都有1.78亿。 Okay， 我比较唔到，因为我唔知道内地点为止高同低。 咁系，咁高冇办法啦，即系佢高可以爆到几廿亿咁样。咁但系嗰套电影系全素人，即系对于对于好多电影观众嚟讲系素人，因为全部都系舞台剧嘅演员啦咁样。咁今日第一首歌咧，其实就系佢嗰套电影入边嘅一首嘅插曲。 系呢套电影系叫咩？你讲咁耐 嗱系。我想知道咩 咧？咁你都俾我知啊！ 嗰套电影叫做《卢德水》。 卢德水 系啦，咁其实系一套发生喺民国时期嘅一个古仔嚟嘅。 卢德水系人嚟嘅。 嗱，你係咪以為佢係一個人呢？其實唔係，佢就係講緊一個，佢揾咗隻驢仔嚟扮人。 水， 你聽我講先，佢揾咗隻驢仔翻嚟扮人，為咗呃贊助。 哦， 咁所有故事就系围绕住即系揾只只驢仔翻嚟扮人嚟呃钱嘅一个故事发生咯，系啦咁样。咁其实呢一首歌咧，你话系电影歌咧，又有啲牵强原因，系因为喺电影入边咧，就个女主角清唱咗几句， 系， 哇！但我嗰时已经超级中意啦，即系觉得唱得真系好好啊，咁样啦。咁嗰句对白都系，唉，佢话如果我喺上海啊。冇舟船啦，咁就咁，但系其实佢想讲嘅就系自己嘅一个际遇嘅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个真系个女主角自己唱噶，同埋之后咧个电影就即系大家都睇完个电影之后觉得哇，首歌咁好听，点可能冇一首歌出到嚟咧？咁， 哦， 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作品 啦。系啦，唱嘅呢个朋友叫做 任素汐， 系歌名叫做 《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 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去咗嗰啲郊外啊，大自然啊， 系但系其实咧，我同好多网友嘅心声系一样嘅， 系 就系佢电影入边随意唱嗰两句系好听过呢个版本， 因为佢随意唱系清唱嘛， 系清唱， 你加咗 arrangement 可能有啲唔同嘅 feel 噶啦。 同埋咧，其实本身嗱呢个版本我觉得未系最好嘅原因，系因为其实佢入边咧即系做咗个 making of 嘅，用咗呢首歌歌底系会再好啲，就系佢特登将佢编到有啲似系民国嘅小调，因为嗰件事就本身就发生喺民国啊嘛，着晒旗袍啊咁样，咁会 match 啲嘅。但系呢个有啲太即系台湾小清新啊嘛，系咪？即系简单吉他咁样。但系有呢一首，我觉得 有种复古味嘅佢 少少咯，但系都系好干净，同埋呢一个系即系舞台剧演员喺电影当中清唱咗呢一首歌，咁就开启咗佢原来好唱得嘅呢一个市场咁样啦，咁、 哦、 样。 咁、okay、 另外一首歌咧，都系呢、這个好劲嘅电影文化公司开做嘅电影嚟嘅，咁系另一出戏叫做《西红柿首富》嘅嗰套电影啦、 哦這個。 有听过， 有听过， 系啦，都唔使 系。 佢就系讲一个男人咧， 可以咁讲嘅。你话你自己睇完自己决定啦。咁 唔系，我系想讲都。唔係重點，我想講個重點係咧、哦，簡單介紹個劇情咧，就係一個男人意外得到一筆遺產，咁佢就要即係點樣諗辦法使曬嗰筆遺產啦，就係、是、一個咁嘅故事嚟嘅。講呢間嘅電影公司先，我覺得嗰個運作咧係好靈活嘅、嗯，即係佢揾咗一啲完全冇人識嘅，即係接近數人咁滯嘅人嚟唱歌啦。咁、 嗯、 同一時間咧，呢、這個唱呢一首歌嘅咧，基本上係霸佔咗2018年嗰陣時啊，2018-2019年內地所有選秀節目嘅嗰個注意力、 嗯、 就係 Produce 101嗰陣時內地買咗個版權。翻嚟就做女子组合个版本啊嘛，咁佢就系嗰阵时11个出道嘅少女，火箭少女101、嗯、第一首，佢个名字真系叫火箭少女101， 劲啊！ 系啊，佢个名字真系叫火箭少女101，系啊，呢、啊啊、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嗰阵时推出算系。第一首賣嘅歌啦，咁咁嗰陣時大家都知啦，11個人氣最強嘅歌手，即係女仔出到嚟，咁大家有幾個爭論嘅點嘅、 嗯。 第一個點咧就係、是，即係邊個唱得多啲啊，邊個唱得少啲啊，邊個唱得好啲啊，邊個唱得冇咁好啊咁樣。咁呢首歌處理得非常之聰明，好多樂評都話處理得真係好聰明。最唔識唱歌嗰個咧，淨係負責嗌就得㗎啦，燃燒我嘅卡路里咁樣就解決咗佢啦，咁樣唔使佢唱。呢首歌歌名就叫做卡路里啊，即系喺我哋减肥嘅时候咧，好啱听嘅呢首歌啊，送俾大家。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 看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完美。 实呢套电影呢即係西红柿首富系咪背景都系七八十年代怀旧 feel 啊 喂 即係呢个似系台南夜市 首先我用咗好我必须要讲我好 或者以前跳舞机年代 butterfly 嗰 feel 嚟喎 有冇理人啊你？好少见到你笑得咁开心。 我纯粹好奇我听嘅时候。 冇啊，佢就系 即系普通首 plug song 咁样样，即系2018-2019年嘅。 嗱，应该咁讲，嗰阵时咧电影做出嚟咧，佢摆喺入边咧就系一班人做紧运动嘅时候用咗呢一首歌咯，咁样。 哦，咁做运动就 make sense 嘅。 你真啊都系嘅，你咁讲。 系咯。 你好信你，但系嗱，必须要讲呢、啊、首歌推出嚟嘅时候咧，都即的而且确嗰阵时我见好多乐评咧系好惊讶嘅，因为即系我哋头先都话咧系 Produce 101嘅即系内地版嘅第一团女团、 嗯， 即系大家都觉得未必做到第二团，同埋。都人氣未必有咁勁，因為嗰時講緊係成個內地大家都望緊呢十一個女仔，但係竟然呢一首係佢哋面試或者係合唱嘅第一首作品，大家都好驚訝。第一就係、是幫電影唱啦， 啊、 即係已經主要嗰個唔係佢哋身上，而係嗰出電影啦。第二呢樣嘢我覺得都緊要嘅，就係、是。你唔係想抄，即唔係你唔係想有 參考 係啦。咁點解好似又冇嗰種嘅 vibe 出到嚟咧？咁 哦， 係啦。咁呢個都係令到好多樂評人都有少少詫異嘅位嚟嘅。我知道 係 你做咩又嚟多次？ 你唔覺得佢啊？其實聽下聽下幾好 loop 啊！呢啲。即係好啱得嚟做 aerobic 嘅時候咧，即係真係講 aerobic 喎嘅時候喺， 仲係擺隻 VCD 入去嗰、那個，唔、係 VCD 啊，係錄影帶啊，擺隻錄影帶入個錄影機入邊。 前排有條好 viral 嘅片就係一個係內地教跳 aerobic 噶嘛，紀錄片咯，係啊。 我呢啲運動片我都 好。你的肚子在哪里？我的肚子在這裡。大家跟我一起跳，嘿哈嘿哈， 好啱，好夾啊！點算啊？我終於明白呢首歌嘅作用喺邊度啦，就喺、是、大家喺屋企做運動嘅時候，大家可以攞嚟跟住個 beat 走啊，咁樣。 因為嗰啲 boom boom boom boom， 同埋我想問中間，你話有一個女仔係淨係負責講嗰句噶嘛？ 係啊。 咁我現場演出嘅時候咧，咁 就係嗰句咯。咁之後其他咪跟住大家一齊扭咯。喂，女團啊，即係你諗下，衰啲講句。在團體當中是沒有得分得那麼均勻的了， 而 且我覺得他是很 enjoy 這個位置的，即收埋了一些東西和展示了一些東西出 來那但是咁佢係簽佢去，因為如果佢既然係坊間啲人話啊，佢唔係算係最唱得嗰、那個，所以佢留呢一句俾佢啦。咁簽佢係因為 嗱，你唔好唔使咁含蓄，佢已經唔係唔最唱得嗰、那個，佢係唔唱得嗰批。 哦 ，OK， 即係網民一致公認。 係啦，大家都知係唔唱得同埋唔跳得。 咁佢係好叻嘅，因為你話唔跳得添啊， 都唔得㗎。靚嘅， 哦， 好可愛，同埋我只必須要講係人氣爆燈啊， 係。 即係你諗下，係一個選秀節目啊！即係許靖韻都有上去參加比賽嗰個啊，係啦， 我知啊， 大家都有睇許靖韻嗰時為咗練跳舞係練到幾咁辛苦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都唔夠最後十一個人氣勁啊嘛，咁佢真係喺唔唱得唔跳得嘅同時，人氣係超級勁， 哦， 係啦，咁勁到佢淨係負責講一句咯，燃燒我嘅卡路里。 其實呢個環節好聽就因為啲歌手唔喺香港啦， 係啦，可以好坦白咁講啦。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系 我哋改环节名啦，叫乐坛真心话，真心话大推介， 系真心面啊！但系你唔觉得其实嗱，我自己啦，我系觉得呢个其实是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噶。 哦， 而家呢个时代原来唔唱得唔跳得都可以有一席位噶，拜托。 咁如果真系好 mean 地讲一句，都唔系而家呢个年代。 系啊，就系咁咯，就系咁。 咪先， 咪听下咯，即系知道下发生紧咩事咯。即系你头先有举例，即系例如，我都好好奇野狼 disco 点解会咁红啊？咁样，即系唔同嘅文化背景底下，系会发生一啲你觉得匪夷所思，但系人哋觉得好合理嘅事嘅。 系啊，即系如果有啲系真心中意野狼 disco， 我系觉得吓。 你唔识咩？我识一个咁嘅人， 我都 识啊，系啊， 喺附近啫嘛，附近的人。好啦，我其实我头就谂啊，你哋介绍两首歌咁样，应该 counter propose 啲咩作品呢咁样，咁直到你话啊呢首歌叫卡路里，我谂起啦， 系 啦，咁就系岑宁儿。 岑宁儿同佢哋有乜嘢子关系？ 岑宁儿嗰阵时候有一首咧冇大派上电台噶，佢喺即系 digital 嘅平台嗰度咧系有发放呢一首歌嘅，嗰首歌好啱你听嘅， 好烦 啊！嗰首歌叫戒口。 哦， Jero 做的，我哋试下 compare 下卡路里同埋呢首 戒口。戒口 面对工作的执着，疑似小众的理想，头脑一向绷紧着，维护我立场。赠我仙气山水酿，让我温暖几片姜，是我一向新滋养，无事也着凉。好好戒口，有太多说话不善良。好好戒口，梦太好，避开种种诱引，不要露相，让我双手拍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选管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咨询公众一个月，其中有特别需要的选民，例如70岁或者以上长者，或者可以优先投票。另外，选民领取选票的时候，可以查看自己资料是否已经被划线。进入点票站监票的人数亦都可能有限制。被问到是否被支持建制派的长者优先投票，主席冯华表示，投票站的主任以往都会弹性处理有特别需要的人士，他强调会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一定没有政治考虑。他说监票的过程一定被公众参与，人数限制不能够过犹不及，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叶德权在社交平台表示，应安排明天接受港大的病毒测试。聂德权上星期到武汉跟进包机接回滞留港人的情况，同机返港的一个港人后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聂德权在贴文上载一张透过视像会议同同事开会的照片，说今天在家里同同事总结接回港人行动的经验，并且讨论下一步的部署。他又说，虽然行程连续两日进出武汉，但只是留在武汉机场，亦都跟从专家意见做好防御措施。出发前有练习穿戴防护装备，受感染的风险低。 回港之后，应按法例要求接受14日嘅医学监察，每日量度体温。经民联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会面，建议港铁票价由四月起至年底减价2-3%。经民联主席卢伟国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同民生带嚟负面影响，唔少市民仍要翻工。港铁作为重要交通工具，希望港铁尽社会企业责任，减少市民出行嘅费用，以显示同市民共度时间。他说港铁过往有相当的盈余，政府作为港铁最大股东亦有股息收入，以股息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减价补贴是务实可行，亦都可以真正惠及民生。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0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36人来自湖北，4宗是甘肃的境外输入个案。国家卫健委在记者会上表示，湖北省以外的地区过去两日没有出现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在重灾区武汉过去连续两日的新增病例也都降至50宗以下。内地至今累计有超过80,700人确诊，3,119人死亡，58,000多人康复出院。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强调，下一步要找紧严格防控和医疗救治，防止疫情反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早晚有几阵骤雨。明天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15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0点，跌1,106点，总成交金额1,6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18.4；阿里巴巴193.5，跌10.3；中国平安84.1，跌3.6；汇丰控股48.75，跌1.9；友邦保险71.4，跌4.65；建设银行6.23，跌1.2；美团点评96元，跌4.7；中国海洋石油8.79，跌1.83；小米集团12.06，跌9.2。中国移动58.8，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2.41，瑞士法郎0.928，澳元0.656，加元1.363，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6.95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41。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8点，跌1,050点。港金现价报15,5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2.53美元，卖出1,67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畅顺的。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那段比较多车的，所以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邮政局支路电话机楼那段都受到影响，都是交通比较繁忙了。荔枝角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而家沿住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荔街嘅中线快线封咗路，而长荔街去荔枝角道，近住荔枝角道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咁啊，揸车经过荔枝角道同埋长荔街嘅时间咧，请各位就睇清楚啲啦。新界方面，元朗嘅平汇路咧，平汇街系应该系平汇街咧，因为路陷嘅关系啊，近住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嗰段嘅平汇街咧需要临时封闭，经过度所有车辆包括埋巴士啦要改道行驶噶。 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多个行业受到重创，飲食、的士、零售业生意一落千丈。 大方向是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 步入寒冬，政府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到底有没有帮助呢？各行各业又怎样自救呢？铿锵集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你读阿琼嘅部分，好似我哋二台嘅宣传声，大家不断话啦，就是同心抗疫，听歌心情应该好好多。疫情底下，佢有全新嘅专辑推出，佢系苏慧伦。 多么美 场，很有机会在某个影展得奖。 十三年之后，苏慧伦推出全新专辑，专辑名称叫做《面面》啊，简妮第一首派头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为你变成他》。大家除了关注即系苏慧伦，哇冻龄啊，即系完全冇变咯，冇见到岁月喺佢面上留下痕迹之外咧，我又见到佢一个新嘅称号，叫做怪潮玉女。 谁在心上开了一扇天窗，就让思绪一阵也照了亮。谁在耳边说了一句谎话，就让天真的人被捆绑。谁在心上筑了一道城墙，遮住月光也遮蔽了希望。谁让眼角塌了一座堤防，泪水泛滥成一片汪洋。怎么都击碎了还一样挣不掉，真的相信地会走天会长，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但真心不是有来有往。都击碎了不应该放不下，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幸福不会是红着眼眶，快乐不该是有点逞强，何必勉强。 年龄是很多人都关注的事，尤其是那件事发生在女仔身上。但其实你可以打破这件事对你的限制呢，我想都是一个成就来的。 人们渴望能够自由飞翔，却忘了我们都没有翅膀。你和我没有什么不一样，受了伤也只能更坚强。怎么都击碎了还一样挣不得，真的相信地会走天会长，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但真心不是有来有往。都击碎了不应该放不下，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是红着眼眶，快乐不该是有点逞强，何必勉强。东西碎了还一样挣不得，真的相信地会走天会长，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但真心不是有来有往。都击碎了不应该放不下，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幸福不会是红着眼眶，快乐不该是有点逞强。心上开了一扇天窗，不如就好好的晒晒月亮。既然眼角塌了一座堤防，不如就好好的哭一场又怎样。 Ella 陈嘉桦作品都几岁了。其实很多数字呢对于女仔来讲真是一个束缚和枷锁来的，即系唔系好似好多人咧，即系好似我咁啦。即系尤其是对于体重呢啲数字咧，已经自知道我好耐啦。咁但系呢啲束缚咧，某程度上系会限制咗你嘅自由，同埋限制咗你嘅性格噶嘛。希望每个女仔都少啲束缚，多啲自信。边个最靓？我最靓。 着我 不说你爱不爱，只说你愿不愿，发现多一种动人。难道美丽要牺牲？可美丽太残忍，擦伤了能再生，我伤了不留痕。难道世界残缺？ 新介绍呢首作品啊，佢系周笔畅，嗰个名称叫做《五百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系同周耀辉合作嘅作品嚟嘅。当中想讲嘅就系每一个女仔，其实大家会老就梗噶啦。是一定的情况底下，就希望每个人变老的过程都更加有价值。每一条皱纹里面都充满了故事，充满了人生新的历练，更加重要的是会有有趣的灵魂在当中。之前周笔畅和周耀辉合作了一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做 Luna，入面所有作品都是由女性视角出发，讲紧是在女性的一些的限制同埋一些的突破。周笔畅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五百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摆，就跟着我的歌声尽情的摆一摆。 你可以亲吻，你可以骂人，早就理清你随意。你可以睡觉，你可以撒野，早就理清你随意。 破啲枷锁咧，系需要啲勇气嘅。啱先听完有苏韵莹主唱嘅《在这里，请你随意》。即系我哋话，可能今日未必好好啦，尤其是 Blue Monday 啦。咁听日都未必系最好嘅，不过希望听日好过今日少少咁样，好嘛？有句说话咧，我呢个年纪人应该由细听到大噶啦。明天一定会好天的，因为希望在明天，即是有点老土的，但其实我觉得在抗疫的这个社会气氛底下又很啱讲的，是不是以为一首抗疫歌呢？当然不是啦，是苏打绿。 这条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尘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今日最后一首歌，简尼苏打绿2020年回归乐坛嘅作品，嗰、那个名声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希望听日一定会好天。 很想让